第三十集，背叛者的救赎。刚刚永恒之井那边发生的事情，身在牢笼的泰兰德也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但那到底是什么，身陷囹圄的他无法得知。艾卢恩依然能够为他防御敌人的侵害，但月神能为他做到的也只有这些。对于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他也只能猜到自己的族人在节节败退，燃烧军团肆无忌惮地横行于卡利姆多，蹂躏他们的家园。敌人已经撤出了他门口的狱卒，阴狠的瓦罗森队长认为安排部下看守这个无处可逃的囚犯实属是浪费人力。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吸引了泰兰德的注意力，现在不是为他送来食物和水的时候。只见牢门轻轻打开了一条缝，令泰兰德感到惊讶的是，出现在门口的是达斯雷玛，他身后还跟着一名上层精灵，后者只是瞥了一眼泰兰德，然后就退回到了走廊里。 达斯雷玛，你带了谁？ 小声些，女士，我来救你出去。 你怎么会有这个邪恶的护身符？ 没时间解释了，准备好，我救你出去，女士。 杀了我，对你不会有任何好处。 抱歉，这护身符差点伤到你，我不是来做这种恶事的。如果你想要逃出这个地方，就先轻点。 逃出去？ 是的，我没有骗你。我们为此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激烈讨论，我们不能再忍受这种亵渎的事情了。女王，她已经疯了，她已经背弃了她的臣民，成为了一个堕落嗜杀的凶徒。萨格拉斯承诺会为我们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由上层精灵来统治，但我们看到的只有万事万物的毁灭。什么样的天堂能够建立在被鲜血浸透的岩石和被烧焦的土地上？这样的天堂根本不存在。 我很惊讶，你能够……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恶魔君主的爪牙正在永恒之井附近施展法术，他们会在那里停留很长时间，我们抓紧时间赶到下面的豹房和其他人会合。 其他人？ 是的，我们已经不可能继续留在这里了，尤其是当他们发现你失踪了之后。我们已经尽量让想要离开的人都没有去参加恶魔现在的任务，那些不得不参加的人都已经下定决心会掩护我们，为我们做出牺牲。 愿月亮女神照料他们，但那些卫兵该怎么办？ 有几名卫兵也是我们这边的，不过大多数都是瓦罗森队长的走狗，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他们。我们赶快走吧，现在不是提问的时候。过了这里就是直通豹房的走廊了，其他人都已经等在那里了，并为我们准备好了坐骑。等这道门一打开，我们就要像风一样冲过去。 那些恶魔呢？ 我们毕竟是上层精灵，是这个世界最优秀的施法者，他们只会倒在我们面前。不过可能我们之中的许多人都会永远留在这里。 大人，我感觉前面的路上也没有人，我们的那道干扰法术应该还困着瓦罗森的小崽子们。 我怀疑那道法术坚持不了多久了。 很快就能到达豹房了，看到了吧，大人，我们根本不必担心那些没用的。 停在原地，否则你们将和他一样死在我们的弓箭下。 哼，这会让他们明白攻击上层精灵精英团的成员会是什么下场。 一定会有人来查看这里为什么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 快跑！我们到了。 大人， 这么多人，愿月神保佑。 大人，他呢？他在哪里？他刚刚和你一起的。 他， 我们听到上方有战斗的声音，也感到了魔法的流动，恶魔一定也感觉到了。 是的，我们要立刻出发了。奎因萨塔诺，你已经为祭司大人准备好最快的坐骑了吧？ 当然，大人。 很好，贪婪的女士，我恳请你，当我们冲出去与抵抗军会合的时候，希望你能作为我们的引荐人。我们知道其他人对我们有着怎样的看法。 我当然会让大家接受你们，我以月亮女神的名义发誓。 太好了，你们都听到大祭司说的了，稍坐齐，我们现在不能耽误任何时间，我们一起冲出去，不要离开队伍，疏忽大意的人只能自食苦果。这里到处都是恶魔，我们必须一边奔跑一边作战，可能要连续几天都是如此。但我们是上层精灵，是永恒之井恩赐的最强施法者，依靠永恒之井的力量，我们一定能杀出一条血路，将挡道的敌人全部变成尸体。打开通道，冲锋！ 泰兰德尽量保持着面容的平静，他们每个人都知道队伍之中会有许多人战死，而且可能会死得非常悲惨。泰兰德在心中向艾卢恩祈祷，盼望月神指引他帮助这些新的同伴。这些上层精灵参与了将燃烧军团带入卡利姆多的行动，但现在他们想要为自己的过失赎罪，泰兰德要竭尽全力地让他们有机会被原谅。他们冲出了破碎的大门，夜刃豹轻松地越过满地残骸，破碎的门板中还夹杂着几具恶魔的尸体，他们显然是死在了刚才那场剧烈的爆炸中。 马诺洛斯和其他人应该还在永恒之井旁边，成功的希望就在眼前。 听到达斯雷玛提起永恒之井，泰兰德不禁想到了伊利丹，他是多么希望伊利丹能够在这支逃离恶魔君王的队伍里，而不是向恶魔效忠。弥漫在新艾萨利各处的浓雾丝毫没有减慢这些逃亡者的速度，上层精灵们现在已经非常熟悉这种雾气了。泰兰德则集中精神，一直紧紧跟随着上层精灵们，他们都非常警惕，时刻准备着敌人的出现。第一批扑向他们的是地狱犬，这些地狱犬冲进逃亡者的队伍中，扑倒了两个人，还有一个人被他们划开了肚子。这些恶魔身上的触手立刻插到牺牲者的身上，疯狂地吸收他们的能量。一名女性施法者掷出了一根小棍子，但当她击中目标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杆长矛，准确地穿透了一头地狱犬的胸膛。其他恶魔猎犬也都以相似的方式被杀死了。最后几头地狱犬发出惶恐的哀嚎声，转头想要逃走。达斯雷玛向他们的头顶降下一道闪电，两头地狱犬随即被击中，尸体的碎块如雨点般地落在逃亡的上层精灵身上。第三头地狱犬逃走了。 恶魔肯定知道我们的行踪了，加快速度。萨拉斯纳加克、尤里西安，向我靠近。 两名被点名的巫师立刻冲到达斯雷玛身边，每一个都向前方扬起一只拳头，同时开始吟诵咒文。一道耀眼的猩红色能量屏障连绵不绝地出现在逃亡者前方，就连泰兰德也能感受到他们从永恒之井中所召唤出来的巨大力量。 冲过去，不要掉队！